结论，无人自无始来，以一念不绝，去外持足，攀缘沉静，痴妄因缘熏习之力，令心生灭，念起法生，种种颠倒，至全真成妄，丈夫妙明，由心生故，种种法生，由法生故，种种心生，心境交持，辗转相熏，由贪嗔痴烦恼发于身口意，作诸有漏，起惑造业，因业感果，果复行因，因果旋转，无有止息。于是，生生世世，舍身受身，流转无期，至漂流业海，永轮三界。因此，幻现六趣生尘，往受一切身心大苦，无量逼迫而不觉知。当知因妄有生，因生有灭，生灭名妄，灭妄名真，盖了达原生即幻，妄念不留，勤修戒定慧，以其契入真如法性，彻见不动本体，便能截断生死长流。也就是觉诸生灭幻化之妄相，悟入平等亦如之真实性体也。然而，全靠自力，断惑正真，返本还原，以达到出离三界，了脱生死的目的。除非过去已多劫渐修，宿熏道种，否则虽经若干劫，有恐未能证悟也。唯有净土法门，仗佛慈力，可以待业往生，永登不退。只要真信，切愿 至诚念佛，求生净土，即可横出三界，不受后有。故临终念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乃超凡入圣之关键，亦为急速成就正觉之捷径。舍此别无稳当路途可走。盖信愿持名，则即生了脱生死之流转，永离业障系缚之深渊。又以净缘之增上，而速证无生。既则以智理愿力遍入尘刹，而拔济群品，教之自立业尽情空，方破无明正法性者，必然超越多劫而成正觉。其难易有天渊悬殊也。前者云，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。所以只要得生净土，决定见佛闻法，开佛之见，若证无生忍，亲蒙受记，则无意获颁学位。从此不但尽未来际，常享法乐，还要遍十方刹，宣演法义，自行化他，大行菩萨道也。所谓内证圣智，以脱生死，外导万行，以入愿海也。入于涅槃，不舍大悲，方便教化，不离本际也。学佛之人，应立大志愿，发无上大菩提心，誓愿于证悟无生，蒙佛受记之后，迈向菩提大道，以悲愿智慧之力，遍入尘刹烦恼苦海，兴无缘之慈，运同体之悲，平等饶益一切众生，四摄净化一切众生，转法轮，说法义，使断无明业事之长流， 误入清净极灭之性海，进出娑婆五浊之恶世，咸登极乐九品之莲邦。如是广度法界一切众生，经于即微尘数劫，圆修万恒，圆满万德，悲智双运，福慧具足，而证无上正觉，也就是所谓圆满无上大菩提，这是上求大觉，下化众生最究竟的成就。这是替如来荷担起度脱众生普利含世的家业。这是大丈夫行的菩萨业。这是崇高伟大的大乘佛法的真精神。本文所述没有时间性，没有地区性，系为现在及近未来际的世间所有一切人士而提供的临终前后的尝试。愿各方人士普遍重视人生最后的一件大事。愿现在未来所有临终者皆能消除业障，远离烦惑，还本净心，同登觉岸，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。欢迎各方贤达仁者畅印赠阅，广结净缘，辗转流传，使现在未来人人受益，功德无量，福慧无量，祖先皆获超生，子孙贤孝仁慈。佛历2521年4月，中华民国66年4月，于少坡增定于新殿寓所。佛教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。释迦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内容就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人生就是自己，宇宙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。知觉名佛菩萨，不觉名凡夫。 修行就是将我们对宇宙人生错误的看法、想法、说法、做法加以修正。佛教的修行纲领是觉正静，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，并依戒定慧三学，以求达到此目标。修学的基础是三福，待人依六合，处事修六度，尊普贤愿，归心净土。佛之教化能事必矣，净空。莲池大师曰：专持阿弥陀佛名号，由圣持往生咒，亦圣持余咒，亦圣一切诸语功德。圣持往生咒者，持咒300,000遍，则见阿弥陀佛；持名，则一日一夜即佛现前。咒云：昼夜60，各诵37遍，能灭5逆等罪。持名，则至心念佛一生，即灭81劫生死重罪。圣持其他诸咒，专持名号即大神咒、大明咒、无上咒、无等等咒，以十念得生，生即不退，威灵不测，大神咒也。一心不乱，断无明，见自性，大明咒也。往生极乐，究竟成佛，无上咒也。正无生忍，回入娑婆，普度众生，无等等咒也。念佛胜于功德者，六度万恨 法门无量，专持名号，摄无不尽，以不出一心故。愿敬业弟子专其信愿，不二其心，故得多有圆修于门者，上当改修念佛。况圆修念佛人，岂敢变其所守而负他上乎？南无阿弥陀佛。导师开示：人在临终还没有断气，医生放弃治疗的时候，就是一句佛号阿弥陀佛最受用。最重要的就是不能有妄念，不能让他有别的想法。弥陀弟子助念开示，参考范例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三称。南无接引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三称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三称。南无大慈大力大势至菩萨，三称。佛光普照，照耀此地，是某某某居士身心安稳，无所障碍，能好好的聆听几句佛法。某某某居士，你要了解，我们这个世间所有的事物都是虚幻的，凡事有成必有灭，有生必有死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如今你的世缘已尽，在这个时候你要觉悟人生的真相，无非是苦、空、无常、无我，不值得你去留恋。现在你要万缘放下，要提起信愿来念佛， 因为释迦牟尼佛曾经说过，用至诚的心称念阿弥陀佛圣号，能消无量罪业，能得无量福报，能够蒙佛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是一个十分殊胜的地方，光明照耀，庄严美好，那里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处处皆是四宝围绕，七宝池中莲花微妙相结，复有众鸟出和雅音，微风吹动宝树，如百千种月，人人皆得清净欢喜自在。所以某某某居士，现在你要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，要将过去所有的善事恶事通通放下，不可想念。家中子孙财产一丝一毫都不可牵挂，一心一意念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现在我们诸位莲友以及你的家人，就要帮助你念佛，念念靠定这句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就在你面前，你的心要专注地听，要一心一意跟着我们念佛哦。本段重复二遍：阿弥陀佛。